这心爱的灯笼，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。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，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财政部消息，自2018年1月1号起，我国将取消钢材、氯泥石等产品的出口关税，适当降低三元复合肥、磷灰石、煤焦油、木片等产品的出口关税。17号，国产 C919 大型客机第二架飞机翱翔蓝天，迎来首次飞行。1991年，一张我要上学的照片，让安徽金寨农家女孩苏明娟成为了希望工程的宣传标志。近日，34岁的苏明娟当选为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。11月份，18个省份 CPI 涨幅较10月份有所回落，11月所有地区的 CPI 涨幅均在3%以下。中国证监会2017年以来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06件，罚没款金额73.24亿元，是去年全年的1.7倍。央行发行2018年贺岁纪念币，这套纪念币共2枚，分别为银质纪念币和双色铜合金纪念币，均为法定货币。国家版权局近日通知，要求加强会徽版权保护工作，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，未经北京冬奥组委会许可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使用会徽。本周三起，铁路部门将推出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，铁路常旅客会员购买车票将获得相应乘车积分，积分按照其所购车票的票价进行累积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可会轻轻凄然叹慰，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。我像那银河星星，让你默默爱过，更让那悠悠光辉为你感动草。当我见到光明星星，请你当你见到星河灿烂，求你在心中记住我。 当你见到天上星星，可会想起我？可会记得当年我的脸，曾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。这首歌曲来自张国荣的《明星》，如果张国荣的演绎认作第二的话，相信没人够胆认第一，即使原唱的张玛丽也概莫能外。哥哥将这首歌中的感叹、凄怨、酸楚、无奈演绎到了无以复加的真实，给人以深深的震撼。直至在告别乐坛演唱会最后一场，强忍眼中泪水，一袭白衣风漫而去，更留下了一段绝世传奇。今天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张艾嘉，风儿轻轻吹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顶呱呱，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旗下业务： 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 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、 建筑资质代办、互联网资质代办、 贷款代办服务、法律咨询服务。 顶呱呱，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个0，记住52514个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

花儿一样在等它到来，害怕过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。

前段时间黑豹乐队鼓手赵明义手捧保温杯轻吹茶叶的照片火了，拍这种照片的摄影师在微博里感慨，不可想象当初铁汉一般的男人竟端着保温杯向我走来。时间真的很残忍，让人不得不承认，和长长的一生相比，单纯柔膝总能瞬间满血复活的青春年华仅是一小段，不知不觉大家都开始惜命了。

好，每天走都生发现，让这风吹呀吹，尽管给我两考验，笑与甜，放心洒，就已决心向着前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，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明年本市小客车配置指标总量将由150,000个减少到100,000个，其中新能源指标保持总量60,000不变。将于本月底开通运营的燕房线举行了试乘活动，作为国内首条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运行示范线路，燕房线跑图基本结束，目前已具备开通条件。大兴线缩短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的发车间隔，全日多开行47趟车。根据北京市疾控中心最新公布的数据，本市流行性感冒发病数暂时位居乙类传染病报告病例的第一位。据首尔所门诊部数据统计，皮肤科日门诊量在1000至1200人次左右，其中40%的患儿是湿疹。今年首尔所共出售肤乐霜75.5万支。北京地铁公司称，四惠东站西北出入口改造工程已经启动施工，预计于本月底前竣工。日前，北京市工商局正式开通掌上快速和解维权平台，消费者遇到消费纠纷，不仅可以拨打12315工商维权热线进行投诉，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实现掌上维权。杭州在首届钱塘江论坛上正式宣布要打造国际金融科技中心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，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。明天我就要离开熟悉的地方，和你要分离，我眼泪就掉下去。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，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，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。我不能答应你，我是否会再回来，我不回头，不回头地走下去。 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。我不能答应你，我是否会再回来，我不回头，不回头的走下去。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，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，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。我不能答应你，我是否会再回来，我不回头，不回头的走下去。我不回头，不回头的走下去。 来自于张震岳的再见。在生命中，我们都曾遇到一群人或者是某个人，彼此走进了对方的心海，然后分离，或许一生都无缘再见。尽管一生中我们遇人无数，但只有少部分的人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温柔的短暂停留，或深切的被我们挽留。这些人留给了我们缠绵的思念和难以模糊的容颜。范玮琪《那些花儿》送给那些我们曾经告别过的人。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，在我生命每一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。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，今天我们已经离去，在人海就这样各自奔天涯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想他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他还在开吗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心情在随

看见满天星光。如果能有你们和我一起唱这歌声加倍的嘹亮，我才能找得到勇敢迎向下个挑战。只要能有你们和我一起唱，梦再难可是我永远不会忘，舞台就是我的天堂，因为有你们在身旁伴着我每一次飞翔。如果能有你们和我一起唱这歌声加倍的嘹亮，我才能找得 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。 日间行车灯现在已经普及，也是大家聊车时挂在嘴边的一个谈点。不过这个近几年流行起来的配置可不单单只是一个美丽的装饰。日间行车灯英文名叫 Daytime Running Light，简称 DRL， 翻译过来就是日间行车灯，同样易懂。首先它的作用不是照明，而是为了让前方和对向车辆注意到你所驾驶车辆存在的位置，这是它最根本的设计初衷。我最近晚上开车的时候观察了一段时间，有一部分的驾驶员在夜间开车的时候只开着一个日间行车灯，这是完全不对的。一定要记住，日间行车灯只是提示作用，绝对不能把它当成照明工具使用，更不是装饰品。日间行车灯现在都是 LED 光源，通过反光板反射至正前方，所以光并没有被导向到路面上，在晚上看日间行车灯射出去的光很散，虽然从外面看非常亮，甚至有些刺眼，但是从车视角看比不开车灯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前面还是黑乎乎的，打开近光灯对比一下两者的区别就更明显了。如果您晚上只开日行灯是为了看起来炫的话，那么请不要再这样做了，这样对自己和他人都是不负责的。另外，如果在黑暗的情况下只开日行灯，不光会影响到对向车辆的和前车，对于驾驶员来说也无法起到一个良好的照明效果，看似刺眼的日间行车灯对于车内的人来说就像没有开灯一样。日间行车灯不光只是装饰物，没有日间行车灯也要注意合理使用示宽灯和近光灯。最后，我们也希望这种对于安全有积极意义的配置越多越好，最好是普及到所有产品上，让车生活更美好。这里是九六九车务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九六九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 为什么

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，是命运的安排也好，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。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，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，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，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。 李宗盛《鬼迷心窍》，有人问我究竟是哪里好，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。年纪越大越会明白，少年时曾经说过的话，不管多么的情真意切，最后也终将是流于天真。但是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不代表他们就是谎言。当年因为他和他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，他放弃了一切的事业，移居加拿大，就是为了躲避李宗盛。而李宗盛追到了加拿大，为他唱了这首歌。今天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来自那英，偏心。 偏心，你真的偏心，感情为何你从不提，是什么原因爱会有距离，等候你却没有回应。多心，或许我太多心，担心这段感情会在这里停，混沌的脚印，分辨真心要更多冷静，学会冷静，冷静才发现爱病得不轻。我的调整我的悲欢喜，你要晴天，我不敢下雨，见到你快乐我才能欢喜，只要你开口我都会呼应，但是你却没有对我表态的勇气，莫非是 自作多情。

情高天是你，会不会比较有趣？我爱你却故意说不爱你，他连在心或身体，我一时想不起。我爱你却故意说不爱你，只想开心在一起，就请你原谅我的任性。有时眼睛很冷酷又很美丽。 想要一个人静一静，听听好的音乐吗？现在是晚上10点钟，我是赵薇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